姐，今天我们继续来了解《史记》。那么上周呢，继《廉颇蔺相如传》之后，今天我们将继续来讲讲《魏公子列传》。今天我们继续请北师大二附中的语文特级教师何杰老师为大家来解读。何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那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信陵君出自《史记》的魏公子列传。 是的是的，魏公子列传，它是那个有魏世家，那个魏世家呢，它是主要是讲这个魏国的这个发展变化的。世家呢，它等于是相当于当时的国君这一级，诸侯级。列传呢，它就比这个诸侯这级要低一点，所以叫魏公子列传。但是呢，我们要注意，在这里边他称信陵君为魏公子，实际上这里边已经有这个司马迁对他的这个崇敬之意在里面了。 是因为说他是魏公子吗？ 在史记当中啊，战国四公子，那么同样都是战国四公子，司马迁呢会就叫孟尝君，就叫春申君、 平原君、 平原君，唯独称信陵君为公子。 哦，是这样的。 你就可见他对这个信陵君的态度，因为司马迁对他笔下的人物呢，他除了就借这个太史公约啊，他谈一谈之外，他不会直接去评论，但是他会通过他的记述用词来表明他的态度。所以你看这个魏公子列传，在我们要去读这个信陵君整个这个故事里边，全都是公子公子，很明显看出来作者对他很尊敬。 好，那今天我们就讲信陵君啊，魏公子。那信陵君这个人物可以说雄才大略，但是呢他又有一个 信陵君呢他叫无忌啊，魏 无忌。 魏无忌、他是当时魏昭王的小儿子，魏安西王的异母弟弟，就当时安西王是国君，他是他的异母弟弟，这个无忌公子啊，封作这个信陵君。那这个人很有才华，他仰视三千，这实际上就是当时战国四公子，大家都愿意有一个形成一种叫仰视之风。他养了很多的这个门客，这些门客呢为信陵君服务，信陵君也通过这些门客呢来为国家服务。这个人很有才华，但是呢很可惜，他的才华他的势力啊就遭了这个魏安西王的忌，这个魏安西王一直不太信任他。后来呢出了一个事儿，非常有名的一个故事，就是信陵君窃符救赵，流亡到了赵国。等到后来秦国又攻打魏国的时候，结果信陵君回到了这个魏国，打退了这个秦国的部队，但是很快秦国又使反间计离间魏安西王和信陵君之间的关系，最后信陵君呢郁郁而终。 那么能干，忠心，那么为国，结果自己的下场却很悲惨。 司马迁笔下呀写了大量这样的有才华正直但不得志的人，司马迁是带着感情来写的这些人。 作为战国四公子之首的信陵君，礼贤下士，可以和读者在市井间谈笑风生，可以为了求贤穿越整个大梁邯郸成都，从民间发现人才。跟随信陵君在史记上留下姓名的四位追随者侯嬴、朱亥、毛公和薛公都出身草根，最后成为了改变历史的风云人物。其中一段礼让侯嬴的故事传为佳话，下面请何杰老师继续为我们来解读。 信陵君这个人呢叫仁而下士，很仁德，士无贤不孝，皆谦而礼交之，不敢以富贵骄士。就是信陵君对所有的这些士人，不管他是能力强能力弱，贫还是富，都非常谦虚，非常的以礼相待，绝不是因为自己是公子就以富贵来对待他们。同时这个史记是这么记载的，士以此方数千里征往归之，就是几千里以内的人听说信陵君是这样对待士人的，就都来归附他，以至于信陵君手下有三千多的门客。当世时，诸侯以公子贤多客，不敢加兵谋魏十余年。就一看原来这个信陵君这么有能力，底下这个势力强大，诸侯十多年不敢侵略魏国。所以这一点应该说这个信陵君还是通过他的力量为魏国保持了十多年的和平，有很大功劳的，对吧？公子与魏王伯，就是伯就是下棋啊，而北境传举风，就是烽火 过来了， 言赵寇至且入界，说赵国要打来了。哎呦，那魏王就很担心啊，就世伯就是把这个棋放下了，欲召大臣谋，说咱们大家商量商量吧。公子 指王曰：“赵王田猎而非为寇也。” 打猎， 哎，这赵王在打猎，接了下棋。这个魏王很担心啊，心不在博，哎，实在是下不下去了。居请复从北方来传言：“赵王猎而非为寇也。”赵王就是打猎呢， 嗯， 哎，不是来入侵的。魏王大惊， 你怎么知道的？ 哎，对，曰：“公子何以知之？”你怎么知道的呀？这时候，公子回答说：“臣有客，能深得赵王阴事者。”这个阴事者，阴谋的阴， 嗯， 阴谋的阴，阴其实际上他是暗中的 啊， 就是他能够，我有门客，能够了解赵王这种暗中的事儿， 嗯， 秘密的事儿他都知道。赵王所为。客车折以报臣，赵王的所有的事儿 马上就告诉我， 哎，门客马上就告诉我说，因此我知道了， 嗯， 按说呢这是件好事儿，这是为魏国解了忧了，对不 对？ 结果魏王一听，所以这个史记这么写的，魏王为公子之贤能，不敢任公子以国政，这个人太能干了，不敢把权力交给他，所以实际上在史记一开始 对， 就通过一个对比啊，既写出了这个信陵君，礼贤下士，门客众多，为魏国立了大功了，同时也写出了这个魏王对他的猜忌，两方一对比，那我们就已经看出来这个信陵君他所处的境地， 对， 其实也就为后文的很多故事 做了铺垫， 就做铺垫了。 嗯， 像前一次节目咱们讲的廉颇，还有以后可能会讲到的屈原， 嗯， 等等等等，都是这种情况，就是君王无能，君王昏庸，那个心地狭窄，哎，导致了这样有才华、正直的人，最后一生郁郁而终。 但是即使如此呢，作为信陵君来讲，他依然是一颗报国之心。 对，这点特别的 特别可贵， 特别可贵。 然后从他对门客的这个表现来讲，更是让人觉得他的这个胸怀之宽广哈。 对，所以这里面，在整个这个，就是我读这个《魏公子列传》的时候呢，就是他信陵君和侯嬴这段交往啊， 嗯，对， 真的是可歌可泣，特别让人感动啊。 侯嬴是一个什么人？ 哎，侯嬴啊，这个史记里是这么写的，他说魏有隐士曰侯嬴，年七十， 嗯，七十岁， 七十岁了，家贫为大梁仪门监者， 嗯， 一个七十的老头， 嗯，特穷， 家里很穷， 嗯， 就是一看门 门的， 哎，这个就是城宽城门的， 嗯， 结果这个人怎么样呢？这个公子听说他了， 嗯， 信陵君听说他了，公子闻之，王请欲后位之，不肯受， 嗯， 就准备要给他好多的礼物，他 不 接受， 嗯， 他为什么不接受？他说了这么一段话，他说自己啊，修身节行数十年，终不以艰门困顾而受公子财， 嗯， 就说我这个人一生清廉，这个修身养性多少年，我不会因为我现在是看门的，我很穷， 嗯， 我就接受你的这个财物。你看得出来这个人很有气节，我们要注意这个侯嬴这个人呢，啊，实际上在这个当时的这个民间啊，估计是一个相当于这个民间领袖的这么一个角色， 哦， 所以你看朱亥也能听他的， 嗯， 就这个原因， 哦， 信陵君知道这个人很有影响， 嗯， 很有威望， 嗯， 也知道这个人特别的这个正直，所以就愿意去结交他。司马迁其实就交代，你看侯嬴跟这个信陵君的交往绝不是为了钱，为了利。在这个战国四公子当中啊，孟尝君呐，啊，包括春申君啊，平原君，他们仰视啊，往往是靠利益收买人心的， 嗯嗯。 而在魏公子列传当中，侯嬴包括后来的毛公和薛公， 嗯， 他们都跟信陵君是正友的关系，是朋友的关系， 嗯。 那么他们不是因为利益在一起， 嗯， 所以上来就一句说：“你给我财，你给我财，我不要。” 嗯， 好，你不要怎么样的，公子就越发的尊重他。于是公子就准备干嘛呢？要去置酒大会宾客。等到宾客们都坐好了，他亲自驾车骑，虚左就是把尊位 让出来，嗯，留出 来， 嗯， 哎，就来到这个仪门，到城门这儿来 请，嗯， 请这侯生， 嗯， 请侯嬴。结果侯嬴干嘛呢？史记这么写：设敝衣冠，故意穿身破衣服。 嗯， 哎，直上在公子上座，他主位一坐，他就想看看你是什么态度。 嗯， 结果怎么样？公子直佩玉弓，这个信陵君啊，手持缰绳，愈发的恭敬。然后呢，侯嬴又对这个信陵君说：“ 臣有客在仕途中，愿往车骑过之。我有一朋友就是接着卖肉的，每去年您把那车到他那儿，我要拜访他一下，人家请他来吃饭来了，对吧，那么多人等着，不在乎，你去那儿去，对吧。哎，结果呢，这个信陵君引车入室，侯生下见其客朱亥，就见到了他的好朋友朱亥，这个朱亥后文是起作用了，对吧，起作用了。然后睥睨时就斜了眼看这个公子，故久立与其客语，故意坐站在那儿 聊天， 就不理这信陵君。 嗯， 边聊吧，哎，这侯英在观察，微察公子，暗中的观察。 嗯， 公子颜色愈和，就是脸色愈发的温和。等于说他其实在干嘛，他是在看你这个人的脾气秉性，你是不是真的要交我这个朋友。 对，如果他要是急了或者怎样了，也许他转身就走了。 对了，对吧，因为人家侯莹不会为了这个财物为五斗米折腰，人家不会，我要看看你是不是真值得我来交你这个朋友。所以这个时候实际当时有交代，魏将相宗室宾客满，那些大官贵人们都坐在那儿呢，对不对，都等着他呢。这个周围的老百姓也都看到了，世人呐，逛市场的人一看，看到公子直佩，从即皆切骂侯生。结果侯生看怎么样呢？信陵君视公子色中不变，乃谢客就车，始终颜色就脸色没有变。 嗯， 哎，于是跟朱亥告辞上车。就是这个侯莹啊，他是在考察这个信陵君的这个脾气秉性。 嗯， 就是其实我们做事儿啊，一般来讲嘛，就是一个是长本事，一个是磨性子。一个君主其实本事还不是最重要的，是品性最重要，为人最重要。这个信陵君固然是雄才大略，但是如果这个人的品质不好，心胸不开阔，性情暴躁，那这样的人成不了大事。读这段时候我就在想，这实际上真的是司马迁把自己的内心给写出来了。司马迁无非就是为李陵说了几句话，结果就惹得君王暴怒， 对， 最后给他施以宫刑。所以这个帝王的脾气秉性啊，真的会影响到很多无辜生命的这种存在。所以实际上呢，在这里边就是司马迁写了大量的人的好与不好，往往都是他们的品质价值观上出了问题，而不完全是能力问题。所以在这里边，侯莹就通过考验信陵君，你是不是真的值得我跟你做好朋友，对吧，都不是说你值得我不值得保你，已经不是保不保的问题了，而是你值得不值得你做我的好朋友。这个我们的信陵君呢，公子引侯生上座，便赞宾客，宾客皆惊，大家都说，哎呀，怎么穿破衣服拉撒，这个人他在上座。最后结束的时候，这个侯莹还对公子说了一番话，他说，今日迎之为公子亦足矣，迎乃仪门报官者也，而公子亲往车骑自迎迎，于众人广坐之中，不宜有所过，而公子故过之。意思说，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今天为您做的可够了。你看这话，这人家对他这么客气，他告诉我今天为你做的可够了啊，我就是一看门的，您亲自驾车来迎接我，按说我不该去拜访别人，结果我故意去拜访别人。我在车骑中拜访其他客人的时候，我看您愈发的恭敬了。道理就为什么说我是为你做的呀，他说你看，世人皆以迎为小人，而以公子为长者，能下士也。他说你看，我牺牲我自己了，我成就了你的这个礼贤下士的名声啊。他说话是够不客气的啊，但事实上又确实达到这个目的，因为大家都在骂侯莹嘛。所以你看，侯莹在这里边真的把这个信陵君当作好朋友了，而且是把自己的真实的想法也告诉了信陵君，我这么做我当然是为了考验你，但是我也是为了成就你，对吧，通过我的考验来成就你，大家都觉得你是长者，我是小人，我是对你有好处，看你能不能理解。因为实际上这里边暗含了还有一个意思，我希望信陵君你不要有那么多的委屈，哎呦，你看我为了你礼贤下士这么耽误时间，我多忍着。信陵这侯莹说，你别，咱俩不欠谁的，在这里边咱们各自

长平之战结束， 嗯， 就是那赵括，就那纸上谈兵那个， 嗯， 那已经被坑杀了40万赵兵啊，赵国元气大伤，赵国就要被灭掉了，他就要去求救，求救谁呢？魏王爱来救赵国，当时赵惠文王的弟弟平原君夫人是这个 信陵君 的 姐 姐， 姐 姐，对，是他的姐姐，朔，嗯，为魏王及公子叔，多次给魏王和信陵君写信，说你们赶紧来救我， 嗯。 这个时候呢，魏王呢，当时做了一个什么事呢？他说使将军晋鄙将10万众救赵， 嗯， 就是魏王准备也救他，派晋鄙大将军带领10万军队要去救这个赵国。秦王一听魏王要救，结果就给了魏王一个指令， 嗯， 他说吾攻赵，旦暮且下， 嗯， 而诸侯敢救赵者，以拔赵，必移兵先击之。就是威胁魏王说你要敢救他，嗯，那今我肯定能把赵国打下来，我打下来我就打你， 谁救赵国我就打谁， 哎，就打谁，哎，这结果这一下魏王害怕了，不敢打了， 嗯， 所以就赶紧让晋鄙停住，住在那个邺这个地方， 嗯， 表面上说他在救赵国，其实他就在观望。 对， 他在观望。那么这个时候呢，晋鄙军队不过来呀，啊，平原君太着急了。平原君使者关盖相主一位，让公子越，就这个让在这是指责魏公子说， 嗯， 胜所以自负于婚姻者，这个胜就是赵胜， 赵胜 叫赵胜。 嗯， 就说胜所以自负于婚姻者，以公子之高义，未能及人之困。 嗯。 他说我之所以跟你们家联姻啊，你姐姐是我夫人， 对， 我就是因为您这个有很高的这个道义， 嗯， 对吧，您 能够急人之困， 您能急人之困，现在 嗯 这个邯郸旦暮降秦而未救不治，这个邯郸很快就要被秦国灭掉了， 嗯， 你魏国还不救，谁能说明你能急人之困呢？那我都这样了你还不救，等于说一下把信陵君给摆在位置上，你不救不成， 嗯， 这是一个啊，还打亲情牌，公子纵轻胜，弃之降秦，独不怜公子子也。 嗯， 你就算不瞧不起我， 嗯， 你不心疼你姐姐吗？哎，打亲情牌，结果公子患之，这公子就担心了。哎呀，怎么办呢？对吧？朔请魏王及宾客便是税王万端，魏王魏秦终不听公子。 嗯， 多次的向魏王请求，咱们得救赵国，救赵国， 嗯， 结果魏王不听。我们在上这个教课的时候啊，同学们还有我们那些老师们也有疑问，这个信陵君他是要救他姐姐顺带手就把这个魏国救了呢， 嗯， 还是为了救魏国捎带手把姐姐给救了，按说当然效客观效果是都救了，对吧， 嗯， 但是 出发点到底是什么， 出发点是什么，就争论起来这个事儿了， 嗯， 是怎么理解这件事情。事实上呢，我是这么看这个事情啊，其实呢信陵君他之所以要去出兵救赵，并不是完全的说考虑到说我为了救我姐姐，在这个之前呢，秦国准备和魏国结盟去灭韩国，当时信陵君曾经劝过魏王说，如果你灭了韩国，秦国不会先打赵国，不会先打楚国，只会先打你魏国，为什么呢？就是叫唇亡齿寒呐，啊。他当时是给这个魏王讲了一个道理，就是说使秦无韩有郑地，无河山而拦之，无周韩而衔之，去大梁百里，祸必有此。意思就是说，如果秦国没有韩国有郑国这个地方，那么这个一旦韩国要被灭掉，他离咱们大梁就很近了，祸患一定会出来。其实他就很清醒地看到了唇亡齿寒这个道理， 不留下韩国，秦国会一马平川就过来了。 对了，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么你必须要去救这个韩国。所以信陵君对形势是有一个精准的判断的。救赵其实根本目的是为了救魏国， 嗯， 这也就是为什么后来这个秦兵来打魏国的时候，他就马上回去的原因，就是他的一切出发点。实际上是在从为魏国的这个考虑，虽然你魏王不信任我，虽然我可能会被别人认为我救赵有私心，就是为了姐姐，对吧，但是我这个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魏国要保留下来，非常非常可贵的。所以呢，在这里边呢，我们还是要

信陵君能够冷静下来，那么激动，我要去拼命啊，我要去死啊，真的很激动。 其实他心里已经有主意了， 他早就有主意了， 但是他想我不能现在说， 对， 现在说他可能不会接受。 对，因为什么？ 嗯， 因为你情绪这么激动， 嗯， 我还真的就不一定能说服得了他。 对，因为他出的那个主意，就像我说，按常理来讲，信陵君应该是第一反应不会同意的。 对，一般是不会同意。你想要杀晋鄙，再怎么着，这也是不会同意的。 要偷虎符。 对，你偷虎符， 嗯， 甚至最终是要把晋鄙杀掉的。 嗯， 那他是不会同意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要先让这个信陵君冷静下来。而信陵君能不能冷静下来，其实也是这个人能不能成大事的一个条件。 因为这是也是一种自我牺牲。 对啊，在咱们看来是很英勇，在侯生看来你是很莽撞，你这么莽撞你能办成大事吗？ 嗯， 所以我要看你能不能静下心来，我也要考验你是不是真把我当朋友。 嗯， 果然信陵君冷静下来了。 先生，武吉有非常要紧的事情向先生请教，大王不肯派兵援赵，再这样下去的话，合纵大计将毁于一旦呐！已经召集了所有的门客，即日出发，前往邯郸与秦军决一死战。 三千门客能与秦国十万大军抗衡吗？嗯，公子意气风发，老夫敬佩，只是用兵之道，在谋不在勇。 无忌，洗耳恭听。 妥如期，窃取魏王虎符，可解赵国之美。 嗯， 冷静下来回来，这个侯生就给他讲说，公子喜事名闻天下，今有难无他端，而欲赴秦军，匹若以肉头馁虎，何公之有哉？说您礼贤下士，天下都知道，现在您有难了，没有其他办法，您准备往秦军去，那你这不就是拿肉投给恶虎吗？ 嗯， 你能建什么功啊？你还怎么对门客好啊？对不对？公子往儿臣不送，以示之公子恨而复返也。我知道您一定会回来。哦，这么一说，公子一想，你太了解我了， 嗯， 你这番话确实说动我了，还真是哈。 对， 我这么激动去，我能有什么好效果呀？ 嗯， 那既然你这么说，你一定是有招啊。 嗯， 对吧？那我来听听。这个时候，侯生乃禀人见语，就让说大家都退下去，我悄悄和你说，就讲了这个虎符这件事情。他大概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呢？我听说晋鄙的兵符啊，在大王的卧室内。这个大王有一个宠姬叫如姬，这个人最被大王宠幸，他能出入这个大王的卧室，他能把那个虎符偷出来。我听说当年如姬的父亲被仇人杀了，如姬到处找人想为父亲报仇，您让您的门客把他的仇人头斩了敬献给如姬。那这个如姬啊，打算为您去死，因为你为他报仇了，他肯定是不会推辞。但是怎么样呢？故为有路耳，只可惜没有找到路。现在如果您一开口就请这个如姬来帮忙把那虎符偷出来， 嗯，他肯定答应。 哎，如姬肯定答应，这个偷出虎符来就可以把晋鄙军队的这个军权给夺过来，我们就可以北救赵而西却秦，此五霸之法也。 嗯， 应该说就是前面我说了，就是这个侯嬴啊，他在等于说是当地啊，他在民间呢，他是很有声望这么一个人物。你想王室内这么机密的事情 他都知道， 他都知道，而且之间这么多的故事他也知道，所以侯嬴这个人不得了啊。 嗯， 这个人脑子是非常清楚的，所以他就给他出了这个主意。这个时候你要注意，他只说夺晋鄙军，没说杀晋鄙的事儿。 对， 你要这一说，信陵君不去偷了。 嗯，而且我觉得即使是这样的话，也是一道难题摆在信陵君面前了。这窃符这件事情，以信陵君的个性来讲，我觉得应该是不会做的。 对，这时候实际上就信陵君 他这里面就面临着的一个考验， 对， 就是窃符是谋反，不救赵其实就是不救魏，这更是对魏国会有灾难， 就等于我是这个国家的罪人，能救而没有救。 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两害相权，这就是信陵君非常可贵的地方。我宁可背上谋反的罪名，我也要最终把魏国救下来。但是在这里边有一个，就是刚才我说了，这个侯嬴啊很聪明，这个时候侯嬴没有说晋鄙的事情，因为如果说了晋鄙的事情，很有可能这个信陵君就不去偷了，因为毕竟你杀了无辜了， 对， 所以他这时候他不说，你先去偷。结果这个信陵君呢脑子也没多想这个晋鄙的事儿啊，他只想到我宁可背上 对 被主的骂名， 嗯 啊，我也要把这个虎符偷出来，哎，他这么着，哎，果然他去偷去了。 这个时候，其实他想的就是也是牺牲自己，其实，然后为了民族，为了国家，为了大义。 对，这个时候他完全就是为了国家大业，就你怎么想，我别人不管你怎么看，你我就算为了事，我丢了脑袋，我只要是为了魏国，那我就要去做。所以他就最后让这个如姬把这个兵符给偷出来。所以在这一点上讲，其实这是一种勇气啊，这是很，这真的叫大智大勇。今天读起来啊，这个司马迁写得很平静啊，但是如果我们细细品味，我们是可以感受到那种伟大的牺牲精神。 其实如果他真的是像拿自己去喂虎也罢哈，和第二个窃符能救魏国相比，同样都是死啊。 对， 那个第一种选择还成全了自我， 对，还就名声还成全了。 对，我这个千秋啊，留名。 对， 但是后一种呢，那弄不好真的。 对啊，人家说你这是 我名声 坏 了， 对，我名声坏了，但是我宁可名声坏了， 我还是这样选择， 我也要这么去做。所以实际上，你看，就是你看，当年司马迁在死，就是他受到宫刑以后，如果他隐忍就是他一下子隐决就死的话，也算是一种气节。 嗯， 但他没有，他宁可被人们嘲笑，说自己胆小。苟且偷生，他活下来了。 我为了完成我该做的那件事情， 我完成史记，我多忍着，我要把它给写下来。所以在这一点上说，这个死是重于泰山，轻于鸿毛，在这里面是有。 您别说，好像还真的是彼此映照，有影子哎。 对对，是这样的，就是说你怎么就是有的时候死，说我去牺牲了，慷慨激昂的啊，但是这样做是不是就真的？对国家好，那这个事儿是要探讨的。信陵君其实就意识到这一点。我固然为了赵国拼命，这没有关系，大家都觉得勇气，但是勇固勇矣，智就是智谋有没有，对不对？大智大勇方为英雄，信陵君在这一点就是大智大勇。 如今虽是一弱女子，但也懂得知恩图报的道理，公子对我的大恩如今莫齿难忘，如公子有需要我的地方，万万明言相告。 如果没有虎符的话，即便是一军的统帅也无权调兵。虎符是重要的军事凭证，大王一定会带在身边，寸步不离。只有你能拿到虎符， 谢公子的信任，如今死而无憾。 这就是窃符救赵哈，故事并没有完。 对， 拿到虎符之后呢，发兵，然后到了邺这个地方，接下来又该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我们刚才所说到的这个晋鄙就该出场了。 对， 其实这又是一个伏笔，这可是侯嬴当初没有跟信陵君 对 聊的这件事儿。 对，把虎符偷出来了，这个侯嬴才跟他说说我跟你说啊，有可能这个晋鄙怀疑你怎么得到的这个，他如果他听好办，他要不听你就要杀了他。 那么到底信陵君该如何来抉择呢？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借魏王的这个命令说取代晋鄙，晋鄙和服，和服和虎符对上了， 嗯， 但是他还 怀疑，对， 疑之，举手是公子，今吾拥十万之众屯于境上， 国之 重任，今单车来代之，何如哉？说我取十万部队屯兵众这个境上，国家赋予我重任，你一个人来，怎么回事？这个晋鄙对魏王很忠诚啊，看得很清楚，我怀疑啊。欲无听，注意司马迁的写法，朱亥袖四十斤铁锤锤杀晋鄙， 袖子里 夸出了一个铁锤，在这里面并没有写什么公子令，公子视之公子目，没有， 嗯， 也就是说朱亥根本没有等 信陵君下令， 这个锤就出去了。换一个说法，朱亥这个作用就是这个侯莹派出去，侯莹就担心信陵君当时下不了手， 寡断， 那好，我要造成这个继承事实，我就让朱亥把晋鄙杀掉，杀掉了以后，那么你信陵君也就只能接受了。但分当时信陵君犹豫， 嗯， 这个事情可能就办不成了。我当时读的时候我就特别注意了，欲无听就根本一点都没有提到信陵君的反应，朱亥这边锤就出去了。所以你就可见这个侯莹的算计是多么的精准， 对，他是多么了解信陵君啊， 他太了解信陵君了。所以这里边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非常非常值得讨论的一个问题，这侯莹为什么要以死报效？在这个时候我们还要回到文本中去看，侯莹在跟这个信陵君告别的时候，他说我数着日子内，你到了晋鄙的大营的时候，我就自杀。就大家都会有不同的看法，说这侯莹为什么呀？有人说那个因为晋鄙啊是无辜的，侯莹呢以自己的死来还晋鄙，这是一种说法啊。但是呢，我觉得呢，他为信陵君死，他愿意；魏简德肯为晋鄙去死，我觉得这种说法，我个人不太同意。也有人说，那侯莹一定是怕魏王追究，他就先自杀。但是侯莹这种不畏权贵的精神，他也不见得会做得出来。再有一个人说，你干脆你跟着他一块到赵国去多好，是吧？那怎么不去赵国？就大家可能都会从一种各种各样善良的想法去考虑。好多人说，侯莹是在士为知己者死，有没有一个更好的办法？又可不可以不死呢？这是很多人都觉得很难理解的一个问题啊。其实他就是在告诉信陵君，我一定会在你到了晋鄙大营那一天，我一定会死。万一你这个信陵君手软了，耽误两天，那都没办法了，没法算了。你要晚到了，那我也已经自杀了。所以实际上是，就是侯莹死在前，晋鄙死在后，在某种意义上说，他就是在告诉信陵君，如果你心软了，我就白死了。他是在用这样的方法，我用我的命，来激你，一定要 这样做。 这样做就是不要顾小人小义，你要为国大义。所以有时候当我把这点想通以后，我觉得这才真的是太这种牺牲精神。我告诉你，你要不杀他，我可就白死了。那么我白死了，魏国可也就完了。他实际上是从这个道理来讲的，所以他会说，我数着日子到那儿，我北向自警，我冲着你，因为赵国在北面嘛，我冲着北向 我自杀，以此来激励信陵君，你一定不能够存你的这小仁义，妇人之仁，你不能存。而他生怕这个信陵君存，还让朱亥出手来把他打死。那你这么一想，这个侯莹真的是用自己的整个的生命来为了信陵君，为了赵国，这种感情牺牲精神，那太让人感动。 忠义之士哈，是为知己者死， 是为知己者死，是为国家而死。我用这个办法来，可以说这个侯莹是一步一步的把所有的事都算到了，其忠很感人，可歌可泣，但是其智慧的智，也同样让人敬佩。 这就是在《切符救赵》这个故事当中哈、啊，特别有担当的这个侯莹。我们老说谢灵均怎样怎样，其实侯莹在这件事情当中，我觉得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对对对、嗯，也就是他信灵均交了这样的朋友。 嗯， 我现在理解这个作品呢，他其实在告诉我们什么是正友，什么是伟大的友谊，怎么才算真正对自己的朋友好，怎么样的友谊才最有价值。这个其实我觉得是对我们今天的一种启示。 嗯， 侯莹其实就是在用他的生命来告诉我们真正的朋友是怎么样的，脾气秉性上性格上要经得住考验，要充分的相信自己的战友，设身处地的为自己的朋友想，甚至要比自己的朋友想的还要多，最后宁可以死激励，也希望朋友能够成就生命的价值。我觉得这一点有时候确实是可歌可泣的这么个故事，这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有很多的这种讲好朋友的这个故事啊。我自己个人对信陵君和侯莹这一段的情感，就这种友情啊，每每读到这段的时候，我内心都会有一种激动的感觉。我觉得这一辈子有这样一个朋友也真值了。 地处西陲，要想称霸天下，靠的就是强大的军队。 怎么，秦国要打过来了？ 这可怎么办呢？啊，怎么办呢？ 信陵君窃符救赵，挽赵国危急，换魏国太平。然而他自己也由此开始了十年的流亡生涯。司马迁《史记》有云：“公子留赵，十年不归。”然而十年之后，秦国又出兵伐魏。这时候远在赵国的信陵君做出了怎样的选择呢？ 结果呢，十年以后呢，秦国打魏国来了，这时候魏王换职了， 嗯， 害怕了，把公子想起来了，哎，就是时时王请公子。结果信陵君这时候很担心，他不敢回去，因为毕竟得罪了魏王了嘛，于是就告诉门下说谁要为魏王通信，晚上死。 嗯， 这个时候这个信陵君在赵国结交的两个好朋友毛公、薛公，他们出来了。他们对信陵君说：“公子所以重于赵，名闻诸侯者，徒以有位也。”他说：“您之所以被赵国所看重，名闻诸侯，是因为您有魏国，对吧？否则人家凭什么接待你啊？对不对？今秦公为魏急而公子不恤，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庙，公子当何面目立天下乎？”说如果秦国把大梁破掉了，你的宗庙被毁了，你有什么面目啊？哎呀，这么一说，与魏及族，公子立变色，马上一走，我有问题了。所以我就在说，这个信陵君交的朋友都是这种朋友啊！你给我做好人，你别为国家牺牲，都是这种。公子一听啊， 马上回去。 告车驱驾归就位。 嗯， 哎，结果魏王见公子还相与泣，哎呦，还哭呢、哎、 用得着他了， 就哭他了。而以上将军印授公子，这时候给了一个上将军的打这个职位，然后公子遂降。这个时候这个史记是怎么写的啊？魏安西王三十年，公子时时便告诸侯，诸侯闻公子降，就是诸侯听说由公子来当将军了、嗯，各遣将兵就位，都派兵来救魏国。公子率五国之兵破秦军于河外，是率五国兵马打败秦国，走蒙敖，就是这个把蒙敖赶走。这蒙敖是谁呢？蒙敖是未来就是秦始皇大将蒙恬的父亲 啊， 那就是名将啊、 嗯、 把他给赶走了。遂乘胜逐秦军至函谷关，一秦兵，秦兵不敢出。可以说在当时联合五国诸侯把这个 秦国打败了 、这个时候秦王就又使樊建计找这个晋鄙的这个门客去诋毁公子、然后魏王果然就中计了，使樊建计最后就让这个等于说公子知道自己不被重用， 所以他是这么写的，就是写实际是这么写的：谢病不朝，与宾客围长夜饮，饮醇酒，多近妇女。等于说就是自己啊，就是 沉迷酒色， 沉迷酒色，最后怎么样呢？最后是病酒而卒，就说白了酒精中毒，就死去了。 嗯， 那么死去之后，我们要注意司马迁是怎么写的啊？其岁为安西王奕薨，这个信陵君死了，安西王也死了，但是司马迁写的是秦文公子死，没说秦文安西王死，实际上用就这么一个小细节就写出来。嗯， 他们害怕的， 他们害怕的是公子，对吧？嗯，秦文公子死，使蒙敖公位，这蒙敖被赶走了， 又回来了 ，因为公子死了。 这个时候，二十城被拿走了， 对，拔了二十城，出至东郡，然后其后秦稍残十位，18岁而鲁魏王屠大梁，过了18年， 魏国等于是彻底的 最后。但是在司马迁笔下，给我们一种感觉，好像就是因为公子魏公子死了，这个魏王就完了。你去看这些描述，就很明显可以看出来，司马迁对这个信陵君的那份感情，他去世以后的那份可惜。哎呀，你看看魏国呀， 他一死掉， 对， 整个魏国 就 灭亡了。 他实际上就有这个意思。 嗯， 前面是走蒙敖。后面秦文公子死，哎，使蒙敖公位，啊，通过这些技术，其实就把他的态度明显的表现出来了。 为了天下的太平，随我出阵。 信陵君窃符救赵是违背对抗魏安西王的旨意的，但实际上却是对魏国的大利。在退了秦兵后，信陵君遣军归魏，而独与门客刘赵10年。10年后再次就位于危难，而在这一役之后，信陵君的命运更加跌宕，一腔赤诚终埋没于觥筹之间，不能不令人为英雄叹惋唏嘘。我觉得以信陵君他的这个志向哈，为什么会在就是这样的打击之后沉迷酒色，是真的一蹶不振了呢？还是说其实他心里会更苦？ 我理解可能还是心里会很苦， 嗯， 就是特别苦。 我觉得他不可能完全说放下了纵情声色， 他不可能的。他是他心里是，在某种意义上是在用酒精麻痹自己吧？ 对， 那么有志向，那么有才华，为魏国立了那么大的功劳，那么想为魏国做事情，就是不允许你做，所以不会就是一种自我麻木吧？ 所以说他的这个结局其实是比他真的纵情声色。更加痛苦的一种结局啊！如果说他彻底的放下了，那也就罢了。 对对对对对，是这样。 那么司马迁在这一点上，其实应该是寄予了信陵君更大的同情。 对，信陵君呢是司马迁着力刻画的一个人物。信陵君这个人物什么特点？他活得真实，单纯不做作，他不会在魏王面前隐瞒自己，对吧？其实他下棋时都完全可以不说，对吧？他完全可以不说，但他就是，但他说出来了。真诚的对待每一个人，真诚的对待，忠诚的对待国家，结果越是这样的人，越出色，越善良，越单纯，越真实，越遭忌。这个司马迁着力的刻画他呢，其实就是也表明了他对社会和这个人生的看法，表明了他对这种人而下士、知己相待的这种君臣关系的思考。他在他的笔下，信陵君是有独立的人格的，他有自己的行为准则，只要信陵君认定的事情，他就会执着的去做，会用心去捍卫，他甚至可以不顾忌魏王的感受去觐见去出兵，也可以不顾忌平原君的颜面直接的回击，说你看不上毛公薛公，我看得上，对吧？这个侯嬴呢，同样也是有独立人格的，他不会因为信陵君有地位对他照顾就受宠若惊， 更不会出卖人格与智商去换取功名。以侯莹的能力，他完全可以获得一官半职，完全是可能的，但他不会，他就想追求自己人生理想的境地，他只想全一份知己之意。而像那种朱亥呀、毛公、薛公这些人呢，更有一种士的高洁和骨气，他们不会为一些人的权势所迷惑，不会为一些小利去结交什么人。一旦发现信陵君其人可交，就倾一腔热血而对待他们。而更可贵的是，他们之间的交往呢，绝不仅仅是私人情谊或者一门之私利，而是想的全都是为国尽忠。那么这样就可以让他们的情谊就会显得更加的高贵和动人。所以有时候我自己在读这段时候，我就在想，就是在他们身上啊，可能真的是体现出来咱们人类的这种情谊当中的极高的境界，是咱们人性当中非常非常美好的这一面。那么这恐怕也就是后世几千年啊，大家在不断的赞扬传扬他们的一个根本的原因。 好，那今天呢，我们用了一期的时间来给大家讲《魏公子列传》，也就是信陵君这个人物啊。那么这么一分析，我觉得其实这个人物身上的那种厚重感啊，就出来了。 对， 他跟侯莹的这种交情，有交情，我觉得有点浅， 友谊 啊，对正友的关系，时时的对他的这种激励。其实是帮助他完成一件又一件的大事， 对， 而他呢也是相信朋友，我觉得这一点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讲就特别有借鉴意义，就我们如何交朋友，怎么样对待朋友， 是 啊，就非常，尤其年轻人，我觉得 对， 如果读到这一段的时候，会知道自己将来应该和什么样的人为友， 是 对自己的人生会大有进益。还有一点就是，当一个人在这个社会上我想有所建树的时候，但是可能我周围的环境又不允许的情况下，我们要学信陵君什么呢？是吧， 我就觉得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其实还是一个坚守自我吧，坚守自己独立的人格。其实你看信陵君那么有才华，那么善良，但是呢朝廷就不容他，但是他还会去坚持着自己的这个主张。他开始对侯莹那么尊重，侯莹就是不理他，他还可以颜色愚公。我想这是一种强大的主体精神，也是一种独立的人格。如果我们坚守自己的这种独立的精神，坚守自己的价值信念，我想可能最终叫德不孤必有邻吧。 好，今天关于《史记之魏公子列传》，我们就和大家呢一块儿品读到这儿。那么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可以拿来《史记》哈再读一读。我觉得通过老师的讲解，然后再去看一遍原文的话，应该是特别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哈。好，那我们也希望这样的节目能够带给大家这样的享受。感谢何杰老师今天为大家的品读，谢谢。 好。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品读经典亲子同行节目，在下周六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史记系列，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楼市好声音的重播版。 去了故交正面，眼前飞扬着一个个鲜活的面容，淹没了荒尘古道，荒芜了烽火边城，那一串串熟悉的心。